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二支菩萨梦行首楞严经卷第二，上次讲了第一卷了，今天开始讲第二卷。上一次呢是讲十分显见之中呢是讲了两分，一次呢是直指见性是心非眼，第二次呢是用这个客层呢是显这个见性不动。现在呢十分显见之中是第三分，若公何显见性无穿，即是无穿变的解。当法问阿难，他明不明白什么叫做止，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尘，什么叫做客的时候呢，他真的说得出很明白了。那呢现在呢经结集经的人呢就讲出阿难当时的心态是几咁风畅啊。嗱，以是阿难及之弟众问佛是悔，生心太现，念无此来，失却本心，妄形现尘分别影视。今日开悟而失而义，忽而慈母合掌礼佛。呢一段经文呢是结集佛经的人呢叙述阿难当时的情况啊。现闻而来，显出生心增妄开述，现前生灭而不生灭而发明性，这个呢是他心中的希望。因为他心中的希望不讲出来呢，所以这一科呢是叫做阿难密请，是心里面的希望不讲出口，叫做密请。阿难呢当时啊明白了，哦，原来以前一向执着这个妄想的色心是不啱的，是错的，如果不放弃这个妄想色心呢，将来呢这个法都没办法成的。原来呢妄想色心之外呢有一个真心存在，于是呢他身心体验非常之舒畅。但是呢他想起自己无始以来失却本心，妄形前尘分别影视，即是苦今思色，好懊悔地悔恨自己一向是错认这个现尘的分别的虚妄色心为自心性。今天呢开始开悟了，知道这个虚妄的色心呢是离开这个尘呢是无体的，而能够见到东西的见性呢是离开这个根和这个尘独立的。因此他明白就好似什么呢，好似一个失了妈妈的孩子发现更遇到慈母一样。这个是比喻，用这个譬喻来讲明他当时的心境是几咁开心。语意呢即是喂奶的时候，这个小哥现在呢就没问题了，现在呢是用那些牛奶啊或者其他那些代替的奶，不用妈妈都可以了。但是二千几年前那些 baby 如果没有妈妈呢一日都不得的，是不是？所以呢他这里呢就应用为好像失了姨妈那个小老哥那样。那这个时候你说几咁危险呢，再饿下去就会死的嘛。用来比喻乜嘢呢？比喻阿难迷失呢个真心，认妄为真之后咧，流落响呢个生死啊，为命将断啊，发生为将亡呢个时候，可以讲咧，发生为命，危在旦夕啦。 咁啊，而家咧忽然跟得到佛开示佛法，啊，令佢明白咗本类具足嘅法身，啊，应救咧系响度咁，所以咧佢非常之欢喜，合掌礼法，多谢佛嘅法义之恩。言文而来，显出身心增望虚实咧，系阿难心里边嘅渴望。啊，法咧，啊，能够明明白白咁样指出，现在呢个色身里边啊，边啲系真实嘅心，啊，边啲系开望嘅心，哦，边啲咧系生灭嘅法，边啲系唔生灭嘅法。因为阿难咧，虽然已经觉悟咗四大妄想嘅色身，啊，同埋呢个现影嘅三妄心系二客二层，但系对于呢个见性真实二指二空呢一两种意思啊，未能够彻底明白。因此咧，仍旧希望咧法啊，对边啲系真，边啲系妄，边啲系虚，边啲系实，好显现咁样介绍俾佢，令佢知道边啲系生灭法，边啲系不生灭法。哦，咁大家都知道生灭法系指乜嘢咧？系妄想色心啦。不生灭法系乜嘢咧？就系真心啦。咁佢希望咧法话俾听啊，嗱，呢个就系真心啦，呢个就系妄心啦。咁实际上真心系冇办法指得出嘅吓。咁当佢啊心咁谂嘅时候咧，在座嘅波斯匿王咧就起立白发啦，因为阿难唔出声嘛，咁波斯匿王咧就起身啊对法讲，佢话我啊以前未曾承受法嘅教诲嘅时候咧，就遇着好多外道咁，因为大家都知道。波斯匿王是跟佛是同年的，佛出世呢，他又出世，他叫做业光，因为佛出世的时候呢，大地震动，而且呢是光明遍照的。他出世的时候呢，他爸爸呢见到哇这么光，今天月亮这么好，安他名字叫做业光，实际上是凭佛的光，当时是普照的。咁佛出咗家之后，啊，十九岁出家，三十岁成道，然后先转法轮。咁佢在波斯匿王在三十岁之前啊，未曾见到法，未曾闻到法。咁所以咧，佢当时系亲近嗰啲外道吓。乜嘢叫做外道咧？咁有啲人误会咗咧，以为我哋话外道咧闹人，实际唔系。所谓外道咧，就系响心外求法。啊，唔明白一切为心，啊，心外求道叫做外道。咁，当时印度咧，佛未出世之前咧，系好多好多嗰啲宗教家嘅。咁呢啲宗教家都唔明白呢个真心，响个真心之外去求道，叫做外道吓。咁，啊，当时最出名嘅就有六师啊，六个大师啊，代表呢个其他宗教嘅。咁其中咧，见家瞻言啊，毗罗之子啊，呢两个咧又系六师之二嚟嘅。啊，当时咧佢话含言此生死后殄灭，名为涅槃。我虽直法，今又胡疑，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令今此大众知有漏者，含鸡言问。这个呢，这几句说话呢，就是波斯匿王讲出他请法开示的原因，同时呢说在会大家呢都希望，知道，听到法的开示。那加瞻言呢是用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牛岭，毗罗之子呢翻译叫做空城，这两个外道呢都是舔见外道，他说人死而灯灭，没什么所谓的，没有因没果的，死了就死了，没有东西了，死了就是涅槃了。 这种邪见所以叫做外道。啊，波斯匿王呢当时是听到这些外道的人呢 是这样讲啊。现在他又听到佛和阿难讲说、哦、你的妄想色心呢是生灭法，但是在这个妄想色心之外呢有一个见性不生不灭、哦哦、这个见性就是你的真心、哦、那他呢说、啊、究竟是人死天灭啊，抑或人死之后呢还有一个真心存在呢，狐而不竭，狐而狐就是狐狸，是野兽之一，狐狸的慧疑心是最大最大。据说啊，冬天过河的时候呢，这狐狸呢行在水上啊，闻到个河里面那些鱼、哦、冰下面呢那些鱼在那游水响呢，他以为陷阱来的，于是快快脆脆走回转头。后来呢听听下冇嘢啦，又走返去，走返去，再次听到个鱼嘅声音，又走返箭头，意思呢来回三次，狐而不竭。所以呢后来啲人呢就形容啊，凡係对呢啲问题冇办法解决嘅有慧意嘅叫做狐而啊。咁波斯匿王呢同佛呢係同时修行嘅。在波《人王波野经》里面说，波斯匿王和释迦牟尼佛呢在龙光佛所同时行菩萨道，当时呢佛的位置呢是在八字菩萨，波斯匿王呢是位居四字菩萨，显然这个波斯匿王是一位菩萨来的，不是普普通通一个国家的领袖。不过呢现在为了帮助佛呢是运用佛法，所以内地菩萨行，外现国王生来助佛展法轮，因此呢他见到有漏弟众、啊、心有所疑呢，他就特别起来问法了，他说怎样可以发挥到证明、啊、这个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呢。今此弟众知有漏者含皆言问，他说呢这个在法会的弟众呢个个呢都有疑问的。那有漏同埋无漏，有学同埋无学，外犯同埋外犯，界内同埋界外，你哋分唔分得清楚？那界内呢就是三界以内居住的众生，是边个啊？你同我咯，六道凡夫、啊、界外呢就超出三界以外的四圣圣人啦，四圣你们知道啦、哦、阿罗汉、毗支佛、菩萨、法，界内和界外。那啊，内凡和外凡呢刚刚相反、哦啊、界内呢的众生呢业障重啲，界外的众生呢已经是证了圣人了，烦恼轻一点。但是现在讲内烦和外烦刚刚相反，内烦的烦恼轻一点，外烦的烦恼重一点。怎样讲呢？就是外烦就是说在这个心外求道的，未见到真心的，但是呢他仍旧的身体呢仍旧是凡夫，叫做外犯。外犯是指这个小乘呢，指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啊、叫做外犯。大乘呢就十相位叫做外犯。内犯呢就是心呢已经有这道之内了，不过这个身体呢还是凡夫身，已经接近这个真理了。内犯。咁内犯呢是小乘来讲呢是四家行为，即是就嚟证阿罗汉果噶啦。大乘嚟讲咧，系自行向十自十行十向三言为、啊、叫做内犯。二果十地咧就叫做圣人啦。咁、okay? 啊，界内界外，内犯外犯，有漏系咩？有烦恼，有生死，系漏落依呢个六道轮回嘅，叫做有漏。哦、啊。无漏呢是超出这个生死，因为已经填了烦恼了、哦、填了烦恼是不会再漏落这个生死受苦，超出六道轮回了，叫做无漏。有学呢就是 开始学法，我哋现在叫做有学啦。啊，但系咧证咗初果都系叫做有学，证咗二果、三果都叫做有学，甚至四果向都系有学。证咗四果阿罗汉果咧叫做无学。哦，菩萨咧心然慧啊，都叫做有学。系登地菩萨咧，然后先叫做无学。再严格嚟讲系等个菩萨先叫做无学。所以呢啲名词咧系在佛教里边好特别嘅。咁大家一下唔明白分唔开咧，就搞错咗啦。有啲人咧居然有一个问题咧，答阿罗汉啊，佢答咗去飞天去，答咗阿修罗去吓。阿修罗同埋阿罗汉差得远啦。阿修罗系六道众生之一，阿罗汉系超出六道嘅圣人。OK， 哦，阿罗汉咧天世烦恼嘅，阿修罗咧嗔恨心最重嘅。所以你有少少接近咧，千祈唔好一字之差吓。咁嗱，第日咧问乜嘢叫做内犯外犯，乜嘢叫做界内界外，应该唔会搞错啦，系咪？咁嗱，而家话有学啊，在呢个法会中咧，无学嘅人咧，听佛咁讲咧，话呢个色心咧系妄想心，咁系离尘无体嘅，咁呢个见性咧，呢个根性咧就系离尘有体嘅。证咗圣果嘅人咧，佢明白咗呢个真理嘛，所以佢就唔会怀疑。但系有学啊，未证圣果嘅人咧，初果、二果、三果，佢都未断尽烦恼嘛，因此佢都有怀疑。咁波仙呢王咧就话：不但我怀疑啊，在座咁多人都怀疑啊，咁你佛咧就希望你讲出嚟啦咁。於是释迦牟尼佛咧就借波斯匿王嘅问答啊，就显示呢个见性咧系不篡改嘅啊。呢个幻境外边嘅外境咧有千变嘅，所谓物系有生自而灭，世界有成自为空，人咧有生老病死，系一刹刹那刹那不停留嘅，但系。我哋嘅见性，我哋嘅真心不变嘅，不变不改嘅。佛告大王：以身现在，我今佛问你，以此肉身为同金刚，常自不朽，为佛变为世尊。我今此生终从变灭，发现大王已未曾灭，云何之灭呢？世尊，我此无常变为之身，虽未曾灭，我供现前念念清净，生生不自，而火成灰，渐渐消亡，往亡不息，揭知此生当从灭尽，发现如是如是。这个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法借波仙的王的问答来显示这个无常的生中呢是有不生不灭的常自心性存在。所以呢佛就问了，大王啊，你说那些外道呢就说这个生后死，这个生呢死了之后就殄灭啊，但我现在问你了，你现在这个肉这个身体啊，这个色身啊，究竟是和金刚不朽是很坚固呢，抑或是毕竟是生灭无常的呢？波仙王答：向我现在这个父母所生的身体呢，始终是会变坏的，最后是归于消灭的。法呢再问大王了，他说你现在还在度的，你现在都未曾灭的，你怎么知道毕竟会变灭呢？波仙女王就说：世尊啊，我这个无常变位的身啊，虽然现在还在，未曾灭，但是我细心观察一下呢，现在这个身心呢是念念清净，生生不自的啊，刹那刹那生灭，好像什么呢？好像点知香， 點知香咧呢、這個香火咧好光嘅時候咧，咁撒漏羹咧就變成灰，呢、這個灰咧就灰滅咗之後，吹咗啲灰之後咧又有火嚇，一、火之後咧又變成灰，咁點點下呢支香咧就會點盡啦。啊，即係話我哋呢個身體咧係撒漏撒漏喺度變啊，變變下咧，最後咧就歸於消滅啦。因為實際上我哋人咧係分分鐘都係喺度千變嘅。哦，所以我哋知道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上昼嘅我已经唔系下昼嘅我，头先你又嚟坐紧嗰个我已经唔系而家嗰个我，一阵听完经之后嗰个我咧又唔系而家呢个我，变啊一路变，你知道点样变啦？唔系变后生，系变老啊。咁啊老老下，你知道嗰条路啦，系咪？唔使讲啦。咁啊，个波斯尼王就话：我咧而家撒落撒落咁喺度生灭紧，咁所以我始终咧就知道终归我系会消灭噶啦。咁咧，法又问波斯尼王：佢系大王啊，你而家生灵咧已从衰老啦，啊，硬谋何而童子之事咧？世尊，我识系以枯就用着。年至长成，血气苍茫，而今台令碧衣衰暮，形色枯瘦，精神昏昧，发白面罩，大张不久，如何见彼充盛之事？嗱，古人话咧，人生七十古来稀吓，咁啊。原来呢人生呢六十呢叫做衰、啊、普通人呢就闹人你好衰啊，咁实际上未够六十冇资格叫做衰啊，六十岁嗰个人呢叫做衰啊，七十岁然后叫做老，八十岁叫做无啊，咁而家呢个波斯匿王呢今年呢当时啊响灵验法会嗰阵时啊是六十二岁，咁所以咧，佢就叫做已经系迫于衰老啦。咁佢话我而家已经系老梗啦，咁啊法话哦，你嘅年龄系而家老梗啊，但你嘅样啊，同细佬哥嗰阵时有乜分别啊？咁哦，呢、这个大王就话系我而家咧已经接近衰老嘅时候，我嘅样啊点比得起当年童子嘅时候啊？因为童子的时候的面貌呢、啊、是很即是枯皱润泽，即是皮肤呢是很诱惑的，是很有光彩的、嗯、甚至到年纪长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气充沛了，精神饱满了、正当是壮年的时候。但是现在来讲怎样，现在眼又蒙啦，耳又聋啦，头发又白而桑舌，面呢又皱成好似鸡皮咁样，何止系发白面皱啊，而且唔使几耐咯，等唔到几耐咯，点比得起当年嘅血气充沛嘅时候啊？发现大王已知形容啊，应不动扭，王言世尊变化物异，我成不觉。红史清流渐至于此，何以故？我年二十，虽号年少，容颜已老。初十岁时，三十之年又虽二十，依今六十又过于二，公五十岁时宛然强壮。啊，法呢？佢话你话而旧阵时，细佬哥嗰阵时好样啊！啊，血气充满啦，但而家就好衰退啦。咁系咪一阵一刹那间系咁啊？系咪即刻系咁样啊？抑或系慢慢系咁样咧？咁嗰、那个波斯匿王就话：，诶、哎，唔系嘅，我呢个身体啊，变化物异，默响度变化，一路响度千变，我根本就唔知道几时变成咁样。总之呢是红史清流渐渐就变成咁啦， 为什么呢？因为我二十岁的时候叫做少年啦，但是比十岁那时候老得多了。啊，杨硬率已经是老过十岁，三十岁的时候是壮年，但是又衰过二十了。而家六十又過依二，即係六十二歲啦。唔係睇翻五十歲嗰陣時咧，就好似嗰陣時好強壯咁。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想得到啦。我咧就特別你諗得到，特別體會得到。嗱，你哋記得嘛？我前年曾經嚟呢度講過，三日嚇，先提演講。嗰陣時我唔使人付噶呵。是不是现在呢人家扶持我我都怕跌怕跌。为什么？因为老了嘛，脚骨无力，眼看不清楚，怕跌怕跌咯，是吧？所以分分钟是那阵时以前呢我讲经呢生老病死苦，是这样讲啫，根本我心里面不明白，知道是有回事啫，体会不到。但是现在深深体会得到，哦，原来生老病死苦是这样的，尤其是病同埋老啊，死就未知道啦，未死过嘛。但是老同埋病而家就领略到啦，体会到啦。所以呢焦慎二就话：法师是苦，真实是苦，不可零落。哦，话生老病死苦就是生老病死苦，任何个人无可避免嘅。但有冇办法避免啊？有冇啊？有。佛话俾我哋听，念阿弥陀佛，嗰阵时就避免啦。一邓得见弥陀啊，何愁不开悟啊？嗰阵时咧，响极乐世界啊，你哋又嚟咗啊，你又嚟咗啊，咁啊好开心。所以我哋要念多啲佛哦。所以咧，我有时咧好辛苦嘅时候，我就唉，快啲去极乐世界咯。咁有时咧。不愿意去止饭啊，懒得止饭，又想食嘢，佢咪系最好快啲去极乐世界咯。咁我个徒弟就问我：你估咁样去唔去得到极乐世界啊？嗱，为咗食饭会唔会去得到极乐世界啊？嗱，冇可能啊！有好多人咧就话啊，你太自私啦！你睇众生咁苦，你自己走咗去咁啊，你唔理众生啊。实际上咧，去极乐世界系好好积极嘅，系为大众嘅。因为点解咧？即系等于我哋找个机会咧，学习啫嘛。啊，学习充实咗学问，然后先可以度众生，系嘛？咁而家我哋系被众苦所逼，我哋自顾不暇，点样度得到众生啫？但我哋去到极乐世界咧，修行一日咧，比响娑婆世界修行一劫，因为响嗰个环境里边啊，时时都问法、问法、问僧啊，以知上善人开会一次啊，只有增益，冇话拉到你嘅。而家响呢度唔系啊，你想去听经，听乜经啊？不如嚟我屋企打麻雀吧。啊，嗰出戏好好睇啊！嗱，睇就嚟冇得睇噶啦，睇咗先啦，听晚先去听经啦，系咪？呢啲就系呢一个助缘，娑婆世界嘅助缘唔好啊，极乐世界嘅助缘好。咁我哋厌苦咧，扣落咧，最好就系念佛啊。所以你唔好话你以前咧就话，唉，苦就冇办法咯。咁而家就应该话有办法，有办法解脱痛苦。只要我哋一心念佛就得啦，系咪？一心念佛唔使阻你时间噶，止饭都可以念噶，坐车都可以念。而家你坐喺度听经都可以念噶，心都可以念住佛噶，系咪？所以呢个咧系最好嘅离苦得乐嘅方法吓。咁嗱，而家咧讲到呢度咧，波仙匿王咧佢就啊睇翻五十岁嘅时候咧。而家六十岁睇翻五十岁嘅时候系好强壮嘅，咁实际上我睇翻前年咧，我都好强壮啊。系旧年一病咧，今年就真系成个衰老仔啦。咁啊，何以故以下咧系帝王咧系解释呢个身体并非顿扭，而系渐渐变位哦。佢话于是咧，佢又同法讲啦，佢话世间。我见物异啊，虽 似曹洛，这个读了曹字，其更流逆，只行十年，若佛令我未世思维，其变令为一己二己，实为念变，岂为念变，亦兼热化，何值热化，兼由日清沉思替公刹那生，那念念之更不得停止，故知我生终从变灭。这个呢是波斯匿王代我们讲，我们平常不明白，真的时间过得很快，眨下眼就一个星期，眨下眼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又一个月，一个月又一年，很快很快。所以呢一切是无常的。波斯匿王说，我虽然二十岁的时候老过十岁，三十岁又老过二十岁，是十年十年这样讲，实际上呢细心观察一下呢，点止一几二几这样变，一几就是十二年一几，它不是十年一变，实实际际是年年都在那变，点止年年在那变，日日都在那变，点止日日在那变，日日都在那变前，沉思提供比心机啲睇下咧，刹那刹那更念念变千变，不得停止。因此我知道我呢个身体咧，始终变灭啦。咁好啦，《楞王波野经》里边话，一念有九十个刹那，一刹那咧有九百个生灭。我哋平常凡夫系睇唔到嘅，但波斯匿王系在内人啊，所以咧佢话微细。观察一下呢就知道这个生灭呢是很微细的，始终是生灭不停的，因此呢知道这个色生呢不是跟这金刚上智不朽，而是一路在变紧的坏紧的。